世事往往是很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风飘过卷起飞花几片，风过后勾起一串纪念，无论以前是爱是念，仍是那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今天再共你风中相见，忆往事仿佛一个传言，怀念也是欢欣的一刹，谁可相爱千万年， 听过有这一首张德兰加上倪炳郎一起合作的这一首《默默无言》，也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12，跟你讲声早晨早晨。日子来到5月20，2022年，农历就是4月20日，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4%。今朝为你主持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有我钱培培的。 同佢一起感觉好奇妙，身边的一切都变得特别可爱，或者呢啲就叫做幸福啦。咦，流星、啊，我希望同佢一起开开心心，直到永远。 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美，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 细到大都好羡慕雀仔向天空度飞噶，我希望识飞，自己中意飞去边就飞去边，一定好好玩噶啦。到你讲啦， 我冇去到完啊。开心啦，至少学识咗四个字。 四个字？ 系啊，自讨没趣啊嘛。 八十年代嘅校园民歌，我哋揾到呢一首黄海玲主唱嘅《忘了我是谁》啊，不过加咗一个嘅剧场版本咧，觉得呢首歌咧个感觉亦都系唔同咗嘅。大家认唔认得啊？呢一个剧场版本嘅一男一女嘅声音咧？好啦，咁经过我明察暗访之后咧，就知道咗系李国祥加上何嘉丽嘅歌嘅说话嘅声音嚟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部分时间系多云啦，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啊。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3%。点解话明察暗访咧？喺我只碟上边咧系冇写到边个做嘅，咁所以咧都要喺互联网上边揾下揾下啊，终于揾到原来呢个版本系两个咁有份量嘅朋友仔去讲嘅。 呢个系我生命中最难过的时刻，因为我哋要讲再见。快乐嘅时候总系过得好快。曾经每日都见面，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我咩都唔想讲，只系想你再食多我一次。生命系短暂，将来我哋都知道几时见面。喺呢一刹那，我只系想同你再拥抱多一阵。那是一天。 心深处，从谈笑语心更悲，痛在痛在心坎里，我当真惜再会时，再亲一亲在我俩心深处，从谈笑语心更悲，痛在痛在心坎里，我当珍惜再回时，再亲一亲 妹姐，梅艳芳找到的这一首歌，珍惜再会时。 我不喜欢这一度，我不想一世都好像这样，总之我不再喜欢这一种生活了。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鸣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已变了音， 就在此。沾起别间，曾摩擦着彼此灿烂，但在高低轻重间，情觉走极端的界限。如若怪你或我，并未能完全习惯，重放肆步入平静，一声不响的变化，活在一。岂不算贪？为何变调不懂再谈？是日子走得太急，而我思念跟得太慢。情没法永远独奏，亦难重弹旧爱。一个个段落无法循环，回头望。昨日太好，终于分开也好，年少那女懂得共度一生的尖与磨，尽管得到快乐未必真的知道，谁令我最痛苦最骄傲，旧居中的差一个音，没法可再觅寻。旧居中的钢琴，走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变了音，为了一个裂痕。 我的而且确系曾经中意过一个地方，我中意佢同我讲话，我系佢嘅灵感。我亦都陶醉过。我哋两个人嘅天地有多一个钢琴，我为佢将呢个地方打扫得好干净，连钢琴上面嘅一粒尘我都会抹走。就算琴面碌过我同佢身体嘅汗迹，我都一样会再抹翻干净。而 因为我依然回味佢嗰一对好似不停按下琴键嘅手喺我皮肤上面所留低嘅感觉。 回头望昨日太好，终于分开也好，年少那里懂得共度一生的朝与暮，尽管得到快乐未必真的知道，谁令我最痛苦最骄傲，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偏差一个音，没法可再觅寻，旧居中的钢琴，走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变了音，为了一个裂痕，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恨，只偏差一个音，没法可再觅寻，旧居中的钢琴，走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变了音，为了一个裂痕。 然而，当我对按琴键嘅手变得熟练嘅时候，自然就会变得惯性麻木。我觉得我只不过是他其中之一个音符，就算怎样摆放这个音，其实都是离不开他钢琴上面的五线谱。 带来有这首《旧居中的钢琴》，我们找到林子祥加上郭靖的独白。听到首歌回来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希望你都再坐一会，斟一杯靓茶，继续品尝今早做的靓歌。再坐一杯， 再坐一杯，但愿能再坐一杯。既有极远的路，今宵这么的晚，你说你这么攰。再坐一杯，但愿能再坐一杯。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悔。情到此心中终于都清楚，难讲分手可相会，无言莫语冷也已碎的应付，比你我更加攰。谁人在念戏里对白，语气极平淡，再礼貌地碰杯，如何共你再说爱说恨，何妨留待午夜独梦回。再坐一会，但愿能再坐一会，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 凌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鉴于疫情渐趋平稳和服务需求增加，天水围医院、伊利沙伯医院和大屿山医院急症室今日起会陆续恢复正常服务。社交距离措施进一步放宽，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现时疫情状态处于稳定，个案数字每日之间有波幅，整体徘徊在200至300宗的水平，不过在过去两星期未有明显跌幅，可能和之前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导致社区有较多传播有关，他呼吁市民要注意个人卫生。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金砖国家外长视像会晤，他说金砖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应该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客观公正。王毅重申中方立场是劝和促谈，又说输送武器换不来乌克兰的和平，而制裁施压解不开欧洲安全困境。王毅说各方要以实际行动为冲突降温，而不是火上加油。中方反对将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武器化，反对胁迫别国选边站队，要警惕借俄乌冲突挑动集团对抗。英国警方说完成对首相约翰逊派对门事件的调查，一共发出126张罚款通知书。约翰逊和部分政府人员被揭发多次违反防疫规定出席聚会，约翰逊夫妇和财相辛伟成都收到告票。警方说调查期间一共检视510张相和345份文件，就前年5月至到去年4月封城期间在首相府和内阁办公室的活动，向83人一共发出12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首相府发言人说，约翰逊对调查结束感到高兴，并感谢警方的工作。约翰逊因为派对门丑闻，面对党内和反对党的下台呼声，质疑他的领导能力。财经消息，道指跌236点，报31253点，标普500指数跌22点，报39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8，日元127.83，瑞士法郎0.973，加元1.283，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41.58美元，卖出1842.3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初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有一种态度叫品味生活， 有一种品味叫古典音乐， 有一种音乐叫贝多芬。 电视节目《贝多芬的钢琴世界》，

王菲早期的作品啊，当年仍然是用紧王靖雯呢个名字啊，王靖雯加上陈小宝的呢一首《有缘的话》。讲起缘分呢，咁啊确实系嘅，无论做咩都好，其实缘分都真系好重要。可能你平时未必系呢个时间留开心机啦，系咪？咁你好有缘咁样留开心机，或者你系可能搭紧车听到呢一个嘅节目，咁啊欢迎你收听啦。逢星期一至六咧，朝头早五点到六点半都有清晨上嚟嘅。至于我陈佩佩咧，就系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咧喺早上嘅时间陪伴你嘅。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1嘅啦吧。 我习惯一个人去旅行，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嗰边瞓，我习惯瞓觉前谂好晒第日要着嘅衫、要做嘅嘢、要见嘅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咗一个人生活之后，多咗好多习惯。 与你说了再见，我要过我每一天，心中偏偏反复想起过去每一点。 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唔食飞机餐，食自己带嘅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嘅枕头瞓觉，一上咗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嚟。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中意可以离下队，中意又可以睇下啲团友嘅人生百态。但系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房。习惯坐旅游车的时候听乐文，因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电的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 固然因为他们有典故有纪念性，但是亦都好像人一样存在的其中一个价值是因为有其他人会欣赏。翻说话之后，忽然觉得我要习惯下不再一个人。 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咧，习惯咗嘅嘢咧，又真系好难去改嘅。不过即系要改咧，都唔系话唔可以嘅。不过就一定要下定决心先至可以去改啦。当然一啲好嘅习惯系唔需要改嘅，但系一啲坏嘅习惯，确实系真系要谂办法去改变佢啦。例如今日一个好嘅日子啦，点解呢？今日呢系一个大家都觉得系一个表达嘅日子。点解咁讲呢？而家成日都讲啦，节日呢其实冇乜意思嘅。点解呢？好多时候节日呢都系一啲嘅商业嘅活动先至会搞出好多节日出嚟。例如2月14号嘅情人节啦，中国情人节啦，跟住呢往后呢就出现咗一个叫做白色情人节啦。今日520呢都系一个情人节嚟㗎喎，叫做我爱你喎。咁所以呢好多呢个商家呢亦都趁住今日呢一个520呢一个日子呢，又咪推出好多呢一个嘅礼品啦，就话你要送俾你嘅情人嚟表达你嘅爱意。不过我觉得如果要表达爱意唔一定要礼物嘅，有时一个陪伴啦，一句说话啦，或者送上一首歌，你都可以呢将你好好嘅心情啦，好好嘅爱呢去表达嘅。好啦，呢个时候我就要表达咩呢？就是最新嘅天气预测啦。本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0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4%。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咧，我哋听到嘅有叶倩文嘅歌声啦，当然啦，一听咧就会知道系女人的弱点啊。但系咧，为佢独白嘅咧就系叫做何丽丽嘅。 你有冇试过跌亲啊？嗰、那个旧患咧，久不久就会痛下嘅，就好似有时。我哋久不久就会谂翻啲嘢，我成日都问自己，点先算系爱？情又系啲咩呢？ 情又叫爱，情人又叫做未来。你每日去等，我到处跌追，难遇上最精彩。人海是爱海。永没法躲开恋爱，偶尔放下再等，回笼被张开，将心封闭，只等于活该。如能爱，便爱出个未来，用一次爱，便爱到最清楚。 我点知几时才是真？有好多问题，我亦都喜欢问完自己又去问人。 时代有爱， 而时代却没未来，又爱便又憎，这世界中依然没有更精彩。无心遇上你，靠热爱最是障碍，每每这样发生，错了也不改，管它可会否千秋万载。如能爱，便爱出个未来，若一次爱，便爱到最精彩，全城 到底会不会有一个人可以令我不再害怕，可以很放心很放松地和他相处？到底会不会有两个人可以一起走得一样那么快，一样那么慢，可以一起望着同一个方向？会不会有一天我终于掌握到你的感情，而不会再有患得患失的感觉呢？到底 爱出过未来，我们有吴奇隆的歌声，独白的你认得吗？一把很独特的声音，一把很清澈的声音，一定会认得啦，他的名字叫做张艾嘉。 喂喂，小钱啊， 下个月的租我已经交了。 做乜嘢啊？ 你件蓝色恤衫我已经烫好，放在中间的柜台。 你讲乜嘢啊？ 你套西装我已经帮你拿去洗。 你唔好咁好唔好？ 账单是台面，电话费听日会到，记得交。 你家喺边？ 唔好食咁多 边。你家喺边啊？ 情人的眼中祈求望不见清晨，你不想我偏要是一个名分，能留低你心，能留下一线呼声，你不要但却问我会不会等，天下浪子不到你一人，你何苦说 我不喜欢吃杯面，但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喜欢吃杯面。 小姐，麻烦给我杯面。 你成日来买杯面，为什么不去 supermarket 买一箱便宜一点的？ 在 supermarket 见不到你。 忍爱，又要恨，我要不要忍？天下浪子不过你一人，我要爱完又要恨，不是认真，不用这么远，仿佛这个世上。 我认识了他之后，依然是戒不甩杯面，因为实在太方便。 咁夜翻嘅，食咗饭未啊？ 食咗。你又做乜嘢啊？ 你又话翻嚟同我食饭？ 翻嚟食饭对你系咪真系咁重要先？ 谁才是等我的人？有一次爱一次，是否已无憾？为何想贴身，仍然是莫名陌生？你不说，让我问，你会不会憎？天下浪子不共你。 小姐，这个是你的登机证。 给我得了，他不走的。 给回我。 跟我回家啦。 给回我。 我知道我不啱，你给次机会我好不好？ 这些说话我听得太多了。我不想每次煮饭的时候都要想想究竟要煮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饭。我不想煮多了的餸要自己一个人吃完。我也不希望我只不过是你其中一款可以选择的菜式。 对不住，不要走。 听过有伍善年的这首歌《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跟他做这个的剧场版的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影帝刘青云。讲起他们两个合作，印象很深就是《呆佬拜寿》。每一次看到这一套戏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看。当然他们两个的演技也都十分之精湛，所以也都是令到这一套戏就觉得是很好看。咁讲起睇戏啦，咁呢个疫苗通行证呢亦都即係呢个社交距离呢亦都放宽啦，係咪？咁呢个睇戏啦，做运动啊，食嘢啊，飲嘢啊，约朋友食饭啊，全部呢都已经又再进一步放宽喎。咁尤其是可能呢一个酒吧啊，呢一个嘅酒馆啊，卡拉 OK 等等呢啲地方呢都可以开到凌晨两点啦，咁而每台亦都可以最多四人啦。咁仲有呢就係呢一个喺呢个室内嘅体育嘅场所咧，就如果符合晒所有换气量要求嘅健身中心，喺运动嘅时候咧，系唔需要戴口罩嘅。相信大家都觉得系一件快乐嘅事。不过都系嗰句啦，如果你都觉得系有啲担心嘅，咁啊可以稍后先至约朋友啦，又或者咧，都可以喺适当嘅时候都戴翻个口罩，会比较安全啲嘅。咁啊，下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当然仲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五啊，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佢同我哋讲呢个话题啦，我一路都冇谂过，原来有关联嘅。今日讲下咧，就系呢个贫血同情绪病嘅关系。乜原来有关系嘅咩？究竟系点样咧？留待一阵间沈医生同大家讲解啦。呢个时候我哋先将个麦交俾新闻部嘅同事，转头翻嚟再见。 亦都会要求宏师提供学生资料，再要求相关人士接受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初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咁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5月20日，农历咧就系4月20日星期五嘅早上，室外气温25度啊，相对湿度84%嘅。呢半个小时咧，我哋除咗有我出现之外咧，仲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贫血与呢个情绪病嘅关系嘅噃。头先我哋喺节目都讲，乜真系贫血同情绪病有关系嘅咩？贫血嘅人系咪真系特别容易有情绪病？究竟系咩情况咧？一阵间留待咧沈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啦。今日继续一啲剧场版同埋独白版嘅歌曲，呢首歌都系经典有独白嘅歌曲之一。泰极乐队里揾到嘅呢一首《Crystal》。 幸运遇着我最爱的 Crystal， 令我醉心自豪。愿日后伴着我已算最好。Oh my crystal， 你此刻感觉到。喜欢我一个，他还说，他说你在发紧梦。Oh my crystal， 始终他最好。 或让我终会得到。Oh my crystal， 此刻怎算好？ My crystal， 始终它最好。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咧，当然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同埋佩佩嘅出现啦。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嗱，沈医生啊，我想即系今日探讨呢个话题咧，好似即系仿佛咧同女孩子咧好似画上一个等号，但我知道咧男士都有，不过咧好多时候我哋听咧都觉得系女士比较多嘅。我讲紧咧就系呢个贫血呢个问题啦。咁可能尤其是啲后生女咧，因为佢有经期嘅原因啦，咁好多时候咧即系话如果咧流血太多嘅话咧，佢哋都好容易会有贫血嘅情况出现啦。咁有好多男士亦都会话，女孩。孩子一经期嚟嘅时候咧，佢个情绪就好大波动噶啦，好似有情绪病一样咁样咧，可能有啲脾气啊，或者咧成日都情绪好低落。咁其实贫血同情绪病其实真系有冇呢个息息相关嘅关系嘅咧？ 有啊，其实咧佩佩你讲得好啱，即系贫血同情绪咧，其实真系息息相关啊。都好多研究证实咧，即系如果你系有贫血呢个问题嘅话咧，确实咧系会即系容易啲会令到咧有呢一个嘅精神健康问题嘅。一啲譬如焦虑啊、抑郁啊咁样样，咁喺贫血咧，当然咧当中好多背后唔同嘅因素造成贫血啦。头先培培讲，即系可能女士经期嚟到流血咁样，咁啊会唔会咁样贫血咧？咁当然个机会会大啲嘅，尤其是咧，即系如果你本身有啲妇科嘅疾病啊，例如有啲可能嗰啲纤维瘤啊，导致你可能失血过多啊等等啦吓，咁都会即系有机会令到贫血。但咧，其实除咗咁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因素咧。造成贫血嘅，即系可能我哋，譬如话个肠胃有事啊，又或者吸收唔够啊，又或者咧可能我哋失血过多啊，咁样咧，例如点样失血过多咧？可能你胃可能有溃疡啊，有出血啊等等啦、啊，又或者你个肠道啊有一啲嘅其他嘅病变嘅问题啊，咁可能都会令到你失血过多。其实咧仲有好多背后原因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如果喺众多嘅贫血因素里边咧，我哋发现原来咧。一个叫做iron deficiency， 即是一个不够这个铁质的关系的贫血呢，就导致那个情绪啊精神健康有问题的机会呢，就是最大的最紧要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很担心、佩佩呢都不吃牛肉很多年的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铁质呢几乎都即是在这个牛肉上面是会找到很多的嘛。如果不吃牛肉就很容易会贫血，那很容易贫血又跟情绪病扯上关系，哇即是很多很多的问号出现、 其实呢为什么会有缺铁性的贫血那个问题，其实都是一样很多原因。刚才你贝贝讲的就是一些就是、食入去的东西，就是我们譬如说 食物啊各样啊，那 都会不会很多，就是如果你不吃牛肉就损失很多铁质啊，这样确实都是牛肉是一个很丰富的就是铁质的来源。但除了牛肉之外呢，其实都还有很多其他食物。 菠菜都可以有的。 是的，没错啦，即是想到啦，菠菜啦。原来如果你素食呢都可以补足返的在菠菜身上。咁除咗食入去之外，即係咁有時我哋可能有啲國家可能冇咁 富裕， 即係富裕嘅話呢，其實可能呢個情況都唔少見。咁、除咗食入去之外呢，原來我哋吸收呢個腸胃個吸收呢都可以係一個原因令到我哋唔夠鐵質㗎喎、咁有啲嘅腸胃病啊，咁頭先講咗啦，都可能會影響我哋吸收。咁仲有呢就係、流血啦。剛才講咗啦，女士流血啦、可能我哋其他人呢一般嚟講可能個腸胃會唔會有 有啲事啦，令到我哋不断咁样无形间系失血。啊，要注意就系啲胃部啊，肠胃会唔会有一啲病变咧？啊，咁系我哋最担心嘅嘢啦。咁会唔会有其他嘅即系系引致我哋慢性流血嘅问题咧？呢啲都系种种原因咧，我哋都系要去正视嘅。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因为咧呢啲可以唔觉唔觉咧，令我哋不断咁失血啊。咁失血点解会同个情绪有咁大关系咧？啊，其实就有两个主要原因嘅。啊，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当我哋唔够血嘅时候呢，咁有啲咩问题呢，就係、 是。好容易晕囉。 冇错啦，我哋身体自然会有好多症状啊，贫血嘅症状包括我哋成日觉得好攰啦，好冇力啦，咁我心跳呢又突然间好快啊，又突然间好慢啊，咁样唔系好规律啊，又或者呢我哋会个心口唔舒服啊，会好先你讲啦，会晕啊，咁样。咁呢啲咁样嘅症状呢，正正就係会令到我哋个人都唔舒服啦、啊。如果长期系咁嘅话，可能我哋情绪都好直接受到影响㗎喎，係咪？咁第二个原因呢，头先讲咗啦，就係嗰个缺铁性嗰个问题啊。原来呢铁呢，铁质呢，对于我哋个脑部嘅运作呢，以至情绪上面嘅管理呢，原来都参与好多㗎。咁、原来呢佢係包括呢令到我哋嗰个脑部一啲嘅譬如话蛋白质嘅合成啊，又或者我哋一啲脑分泌啊，脑物质嘅一啲传递，可能都有关系㗎喎，同嗰个铁质啊。咁啊，所以如果个铁质唔係够嘅话呢，可能都会影响我哋情绪调节嗰个嘅机制嘅，咁呢一个咧亦都会令到我哋抑郁症啊，又或者焦虑症嘅机会咧都会提高啊，咁样咯。 咁嗱，如果自己真系唔知道自己有贫血啦，咁但系我又点知道原来自己个情绪有问题系因为嚟自呢个贫血嘅咧？ 嗱，有时我哋讲緊个情绪有问题好似啦，即係我哋冇乜心机啊，个人唔开心啊，好攰啊，好似成日都晕晕地啊，冇乜 都市好多人都系咁㗎啦。 冇错啦，嗱，咁我哋所以呢点解要咁样问题嘅时候呢要去睇医生，就系咁解。因为原来呢呢啲症状嘅背后呢可以有呢啲诱发呢啲咁嘅情况嘅原因呢系好多嘅。情绪病当然系其中一种，但係我哋就唔可以呢因为咁样呢就你唔开心咁、你又抑郁症啦，你又焦虑症啦，你又情绪病啦，一定唔可以咁样。我哋一定要咧，即系全身咧都去到检查，包括个身体嘅状况咧，我哋都咧要去到检查啊。因为咧，原来身体好多嘅问题，例如贫血系其中一种，仲有好多嘅脑部疾病啊、心肺功能嘅问题啊、肠胃嘅问题啊，又或者我哋可能内分泌嘅问题啊、食药嘅问题啊等等咧，全部都可以导致头先我哋有呢啲抑郁嘅症状啊。咁所以，点解要睇医生呢？就系要咁解，我哋有经过一个详细检查，一个断症之后呢，我哋就先至排除咗会唔会有其他因素影响紧我哋有咁嘅情绪变化，而未必一定系抑郁症嘅。咁啊排除咗之后啦，如果真系冇事呢，咁我哋就朝住一个即系情绪嘅方向去到处理咯。但系有啲情况呢，原来系咁嘅，唔系单一个原因嘅。可以你基本上你系有抑郁症，但系其实呢你潜藏身体嘅都有其同时间咧，发现到有其他问题，有贫血啊，有可能肠胃有事啊，又或者内分泌出咗问题啊，呢啲咧就会令到成个情况咧更加复杂。咁所以咧，我哋睇医生个原因就系咁解咯。 咁先睇一个咩医生先咧？咁。 如果当然你好明显身体好多症状呢，你其实即好多唔舒服啊，个人好攰啊，食唔到嘢等等呢，你可以睇咗一个普通科家庭医生先啊，咁样排除咗身体有冇咩事先。但係如果呢你係有一啲即已经相熟嘅，即譬如话睇开一啲你本尤其是本身可能已经有啲情绪问题啦。係啦。咁嘅话呢，咁其实精神科医生当然都系一个全科医生呢、都可以帮你呢去到即排除呢啲身体其他嘅因素。咁、如果觉得有需要，哇真系发觉有一啲比较严重啲嘅身体毛病呢，其实我哋都会转介返其所属嘅专科呢去到跟进嘅。咁、所以呢就系话，如果发觉有问题呢，睇医生嗰个原因呢就是要咁解啦。 嗱，头先你系讲啦，即系假设如果系因为贫血而诱发出呢一个嘅情绪病啦，咁作为精神科专科嘅你咧，会点样去帮助啲病人系开翻啲铁丸俾佢，搞掂咗佢个贫血，自然佢啲情绪嘅问题就会得以迎刃而解，一定系有另外一啲嘅方法系同步同佢哋做嘅咧？ 问得好好 呢个问题。其实呢，如果发现到真係有，譬如抽咗血啦，喔、哦、你真係有贫血喎、哦、咁我哋绝对呢就唔可以就咁开啲铁丸呢、啊、你补充返啲铁质啦，跟住呢你就冇事㗎啦咁样。我哋一定呢係要揾出佢贫血嘅原因先囉、 嗯 啊。好似头先咁讲，究竟佢係唔係一个缺铁性嘅贫血呢，咁我哋所以我哋抽血嘅时候呢都要睇埋佢嗰个铁嘅含量啊、铁、 嗯、 蛋白嘅含量啊，去到断症啦。咁如果唔係呢个问题嘅话，係其他可能佢失血喎、哦、可能佢即係肠胃吸收有问题喎、哦、又或者佢根本上係嗰个可能食物上面嗰个问题呢，即係佢太简单杂食啦，基本上唔够铁质唔够营养，令到佢咁样贫血啦。等等呢啲呢我哋都要揾咗个原因先，然之后对症下药去到帮佢解决咗个贫血嘅问题，就唔係呢好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咁样就解决唔到囉。 嗯，咁嗱，头先你又讲啦，即係话可能女孩子呢去到仲係有经期期间呢就特别容易有贫血啦。咁上咗年纪嘅朋友仔，咁係咪会冇咁有机会有呢个贫血嘅情况出现嘅呢？ 嗯，亦都唔可以咁讲，因为其实呢我哋见到好多长者呢，其实可能佢有一啲慢性嘅疾病啊，例如讲緊一啲可能佢心肺上面呢有一啲嘅功能上面嘅问题啦，又或者呢可能佢有其他好多身体嘅毛病啊，又或者食紧好多唔同嘅药咧，其实可能呢啲都会令到佢嗰、那个即系造血上边咧系有一啲嘅即系唔系咁健康啊，咁可能都会有啲贫血嘅情况。更加上咧，因为可能长者年纪有翻咁上下啦，咁可能咧佢即系身体上边咧都会有一啲可能机能上边咧有甚或咧系一啲病变嘅出现啊。咁我哋讲紧就系一啲癌症啊嗰啲咁样。如果譬如喺个肠胃上边有呢啲嘅情况发生嘅话咧，可能头先讲紧。譬如佢胃部啊，又或者佢肠部啊，有一啲譬如癌细胞咁样，可能呢啲都会令到佢一啲慢性嘅出血啊。咁呢啲问题咧，都会即系令到佢慢慢慢慢唔觉咧，会有啲贫血嘅迹象出现咯。 哦，令我谂起即系可能有啲唔系太严重嘅疾病，例如痔疮都有机会有慢性嘅出血嘅问题嘅、 哦。系啊，如果即系嗰个痔疮问题严重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系一个即系原因啊，造成佢可能失血过多都唔出奇。不过当然啦，嗰、那个情况除非好严重嘅，如果一般嘅痔疮咧，咁可能嗰个情况都唔会话去到咁差嘅，因为当你去洗手间嘅时候，发觉咁嘅情况咧，可能你都唔会等好耐先去处理噶嘛，系嘛，咁所以可能嗰个风险咧都未必咁高嘅。 不过简单啲讲啦，都系嗰句啦，如果发觉自己身体有啲咩毛病，千祈唔好讳疾忌医，病向浅中医，揾翻一个你相熟嘅医生咧，系能够咧将你由头检查到落尾咧，自然问题就可以得到咧就是适当的答案，然之后就可以有适当的治疗噶啦。 冇错啦。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病症继续探讨下咯噃。拜拜。 拜拜。 我唔知道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但系我仍然永远永远爱你， 永远爱着你。就算梦碎了，都深爱你，永没法被淡忘。 听呢一首草蜢嘅《永远爱着你》，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系听朝早5点钟清晨爽利嘅时间。 希望听朝早喺同一时间同一个频道，我哋会再次相遇。喺呢一度，祝大家今日有个愉快嘅520。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加拿大宣布禁止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和中兴通讯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建设。创新科学及工业部长商鹏飞公布决定的时候说，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的供应商必须移除相关设备。他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加拿大人的网络安全、私隐和加拿大的网络建设。联邦政府不会容许任何电信公司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威胁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诺表示，政府将会引入新框架，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网络威胁。加拿大2018年底应美国政府要求拘押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两国关系陷入谷底。中国之后拘留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孟克尔。孟晚舟去年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延缓起诉协议之后获释回国，两名加国公民亦都获释。由中国康熙诺生物股份公司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克威沙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是继国药和科兴疫苗之后第三款获世卫紧急使用授权的中国新冠疫苗。世卫在声明表示，这款疫苗对预防新冠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是64%，对预防重症有效率是92%。截至目前，一共有11款新冠疫苗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美国有4款，中国和印度各有3款，而英国就有1款。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庄慧敏和一名骨科医生涉嫌在超市偷食物，包括刺身和生果等，总值大约1600元。两个人被控一项盗窃罪。医管局回应查询的时候说，有关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医管局没有补充。两名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押后至8月11日再讯。被告获准以500元保释外出。两名被告分别是48岁的庄慧敏和47岁的骨科医生赵明宇。庄慧敏负责感染及应急事务，曾经代表医管局出席疫情记者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初期有几阵骤雨。现在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 最新公布的失业率是 5.4%， 上升 0.4 个百分点，失业人数超过20万，就业不足率亦都升到 3.8%， 差不多所有主要行业的劳动市场都恶化。劳工及福利局说，随着疫情放缓和政府的援助措施，未来几个月会有改善，但有学者就认为失业率仍然会轻微上升。一阵讲下。 政府早前推出的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合资格的人士会有10,000元的援助金。不过有政党的调查显示，超过四成受访者的申请不获批，主要原因包括所需要的证明文件不足够。政党是建议政府放宽申请门槛，同时延长资助期，稍后会同大家了解。 科大研发出一种水凝胶，有效杀灭充斥水中90%的耐药性细菌，同99%